刚刚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Kevin Harris and Dua Lipa， 这首歌叫做 One Kiss。 在这首歌曲里面你能够听到非常明显的 Dua Lipa 的风味，没错，我用的风味这个词，为什么我要用这个词汇呢？因为我觉得风格仅仅只是表象啊，它可能会有一部分的渗透的内容，但是它不足以用风味来形容。风味你要通过各种各样的感官来密切的去感受它。 Dua Lipa 今年也一样的格外的努力啊，巡演啊，驻唱啊，准备新专辑啊，也是一样没落下，并且这首歌曲还有 Kevin Harris 的助阵，预感在接下来的两个月内呢，这首歌曲应该会霸占各大的榜单，并且出现在众多商铺的播放列表之上。当然这首歌作为 Kevin Harris 18年发行的第二首正式单曲，也是倾注了他不少的心血了。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声音来自于时隔两年之后以全新 EP 惊喜回归的 The Weeknd。 这张专辑当中总共收录了6首曲目，其中包含了主打歌曲叫做 Call Out My Name， 但是今天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叫做 Hurt You。 声音来自 FM 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 在当今众多的欧美巨星都与 EDM 大牌合作的那些比较公式化的口水歌时，他却选择了和 Daft Punk 同样来自于法国的制作人 Rick Vesta 合作。他是不同寻常不走寻常路的 The Weeknd。 当然呢，今天我没有听到 EP 当中的主打曲目叫做 Call Out My Name， 这首歌是创下了非常好的成绩，在 Spotify 上美国地区创下了首日350万的收听量，这也创下了该平台2018年以来最高的首日收听记录。当然这个成绩也成为了该平台美国地区历史上第三高的首日播放量成绩，也是源于这张专辑幕后的制作阵容非常的强大，为卡妹制作哈瓦那、 Post Malone 的 Congratulations 等多首热歌担任制作的金牌制作人 Frank 亲自为盆栽操刀制作，当然也有盆栽哥的最佳拍档等等等等众多的大牌音乐人制作人来参与其中。你现在听到声音来自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朝夕音乐，你可以到新浪微博上面来搜索一下想逃离的朝夕，就是我个人的微博账号，当然也非常欢迎你来搜索一下微信公众平台叫做朝夕 FM， 或者我们频率的微信公众平台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在上面都可以来跟我们沟通互动，有什么想听的歌想说的话都可以留言给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来自于 The 1975， 这首歌叫做Love Me, check it out. up these eyes. You got me living again. Would you do it again? Would you do it again? Now caught in love's embrace. You got me feeling again. Now breathing in your grace. You got me singing again. Would you do it again? 刚刚我们一起听到这首歌叫做 Do It Again。 如果你要问这首歌来自于谁呢，它来自于朝夕音乐的私心这个歌单。没有啦，开玩笑，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然后就把这首歌分享给大家。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Justin Bieber， 当然这首歌并不是 Justin Bieber 的新单，而是一首上传到 SoundCloud 却又被撤下的原来的作品。这首歌创作在2014年，当时的 Justin Bieber 也是因为年少气盛嘛，闯下了不少的祸，大家都知道，也并且受到来自多方的指责和诋毁，可能是当时有感而发吧，所以 Justin Bieber 在这些事情结束之后创作了这首歌曲。因此这首歌的歌词的内容也在某种程度上展现了他自己对于这一切事情的感受和反问。原本这首 Hard to Face Reality 应该收录在 Justin Bieber 2013年推出的专辑当中，但是由于种种的原因，这首歌被推迟到今天才正式的发行。不过认真听过之后，你就会发现其实单曲还是保留了那张专辑时候的风格和唱腔，仿佛可以重新回顾一下那时候的 Justin Bieber 的歌，带给我们非常惊喜的感觉。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from Justin Bieber Sometimes it's hard to face reality. Oh, oh.

I'm coming home. Cause everything I got, everything inside me, you see the things you're not with, for the secrets you keep hiding. Now I know who you are, we don't need reminding. Cause everybody knows that you've been lying. Come on and tell me that you love me, so you wouldn't have it easy. Got to be thinking that I'm a fool. 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一天的忙碌过后，让音乐入眠，晚安，活力 Music。 我们说到痛苦这东西，天生就应该被藏在心底，悲伤天生就是要被努力节制的，受到的伤害和欺骗总得去原谅，所以那些满不在乎的人并不是无情的人。最安静与最孤独的成长，也是能够使人踏实、自信、强大、善良的，大不了吐吐舌头而已。而风起的时候，又总让人觉得世界其实本该如此，世界本来就应该有这样的大风。我在半山腰上往下看，然后再抬头往高处看，我看到全世界都是一场透明的倾斜，全世界都在倾向风去的方向，我的头发也往那边飘扬，我的心在原地挣扎，也充满了想要过去的渴望。我刚刚读的这段话来自于李娟，叫做《我的阿勒泰》这本书，声音来自一天都忍不了了，想要赶快去看世界的朝夕音乐。 我走过红地毯，睡在沙发上，我